好，翻嚟。 Hello， 嗱，今晚就每逢礼拜三嘅无所不谈。啊，今晚我哋喺 Facebook， 唔知道大家有冇个 Facebook， 我讲咗今晚个话题啦。今晚我哋今日犀利，我哋请嚟我哋今晚嘅嘉宾倾哥咧，就系香港报业工会嘅主席， 全港报 分，全港报分大力文。系啊，哇！喂，青哥，头先我哋睇翻条片咧，都有啲小唏嘘喎。 唏嘘就唏嘘。 但我以前就喺中环做嘢嘅，我朝头早咧就俾你啲手足叫醒我，一早就好嘈噶啦。嗰日墟陷到咧，成条德富道咧都系摆满晒啲报纸档喺度拆纸啊、派纸送纸咁样嘅。 系啊，冇错，系一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啦，系一路络绎不绝嘅， 系 一路啲其他行家或者就会嚟啦，啲报纸嘅车嚟啦，到五点钟就开始都集散晒，然后离开中环啦咁样，最迟六点钟要离开晒。 咁啊，讲开又系，我十一岁已经蒲呢条叫做报纸街噶咯，吓一路蒲到中六。先至冇派报纸，又系我嘈醒你其中之一个嚟嘅。 我后期就唔系啦，我后期有份来拆纸嘅。 咁其实有特色嘅，因为点解咧？要选中环咧嘅，中环系比较小民居嘅，因为佢系以商业为主啦，咁所以就 冇咁骚扰， 适合到我哋夜晚喺嗰度食。咁其他民居系成，咁即系但系冇都好啦，都有部分嘅。譬如你哋虽然有啲商业嘅铺位，譬如你沿东街啊，连东西街都有啲住户喺度嘅。 系啊， 系啦，所以 我咪其中一个。 系啦， 你咁话嗱，都好似我哋嗰个年代咁，我哋拆纸啊，或者好多即系包报纸嗰啲白嗰啲报纸啦，咁样都周地垃圾，但系我真系好干净，有人系扫翻晒干净，交翻俾中环朝头早翻工嗰阵。 系嘅，我哋嗱，我哋有一个清洁嘅，有清洁部门嘅，咁每个月 我有专责清洁部门嘅， 唔怪啲咁干净。 就嗰啲代理商咧，就系会有笔钱拎出嚟，就每个月就俾一啲清洁嘅负责。咁总之离开晒之前咧，一张报纸一条绳都唔能够留低。 哇，咁严格嘅。咁啊，大家睇到啦，我即系我记忆翻自己嘅年代，就系话喺呢个环球大厦呢个角落头咧，真系都起码有十几档报纸，真系塞到咧嗰条路都行唔到咁滞嘅。 嗰个唔系报纸，系报摊，系个摊档嚟嘅，批发就 吓 系啦。 唔系朝头早入纸嘅时间， 系 朝头早抢纸啊，或者即系。嗰、那个年代南华早报啲车一嚟一打开车尾就个个就系推架车走去抢纸啦，真系跳上架车度抢纸噶。嗰、那个年代咧，我就系、是、吓、啊，但系而家我嗰日落到去就见到好唏嘘咯，真系哇，完全系两回事，正到即系俾即系好多人就系话一个夕阳工业啊，那个形容词，自己喂成日听，成日听到呢个形容词，但系冇乜感觉。但系你嗰一落到去咧，回想翻自己细路仔，哇，咁虚陷中环，咁虚陷，咁多人嘅时间，到今日，哇，完全咁两回事，你真系自己感觉到夕阳工业呢四个字，好沧桑嘅感觉。 夕阳工业就我又觉得 夸张咗系咪？ 夸张咗嘅。咁但系你睇嗰段代成咧系最繁忙嘅时间，同埋系最依赖嗰段时间。咁嗰个时间咧就系百花齐放啦，因为报纸个发展咧嗰时应该我记得到啦，成三十几个报纸嘅。即系高峰期啊。 三十几份 张 几张报纸， 三十几份报纸系啦，即系大大小小啊，大报有大报都好啊。 报纸档有几多咧？如果讲譬如我讲七十年代，大有几多个报纸？ 七十年代高峰期嗰时候有成2000几档嘅。 2000几档 未嗱报纸档2000几档，我讲紧系有数字，就系嗰啲叫持牌小贩。咁后期都因为都有地方就冇。报贩咧，咁啊都有人租个铺位啊，或横边啊，或者个楼梯底啊，租个地方卖啊，咁啊都有，咁啊加埋都唔少嘅，咁都高峰期我估计3000档到都有嘅，即系销售报纸。 酒楼食肆一定有啦， 系 酒楼门口啦， 戏院门口一定有啦。 其实报摊就系依赖嗰个酒楼。食肆为主导，咁我就讲过，点解咁奇怪可以咁多档咧？我哋好集中型嘅，嗱，你记得近时一间酒家咧，间酒楼嚟讲咧，即一定系报纸档， 系冇错。 但系个报纸档仲奇怪，唔系得一档嘅， 系啊， 左右各一， 起码两档， 起码两档，最多有三档、四档都有， 咁点解呢，系炒楼个老板好想你喺度摆报纸档。 哦， 点样睇我？因为如果你上酒楼饮茶冇张报纸咧，就唔似系饮茶。咁如果你个酒楼嗰度冇报纸，人哋行咗第二间酒楼嗰度去买报纸，唔会帮衬你，咁所以佢一定喂好点成咁样，咁变咗佢就系、是、互相即系档，可能有酒楼就有报纸档啦。咁我哋觉得都系寄居蟹咁样啦，即、就、系、是、好似互相咁先。咁医生到呢个行业嘅蓬勃，亦当时酒楼就好蓬勃。嗰啲酒楼好犀利嘅，一间可能手就延开百席，好容易嘅。即系成百围啊，点成嚟讲嗰啲又成呢、這个系成。就算一个普通嘅茶居都由朝旺到晚，咁变咗呢个就系睇报纸习惯啦。啊，咁就 咁啊，其中之一啦。不如头先讲开阿清哥讲开就话最高峰期有三十几份报纸啦。咁我哋今日做翻一个记录咧，其实咧而家咧。就是得返廿零份嘅啫。咁廿零份之中呢仲有一啲系免费报纸嚟嘅。咁、啊不如大家又睇下消失咗嗰啲十几廿份嘅报纸系啲咩报纸，大家又认唔认识呢啲报纸啊，睇下。 有冇买过嚟睇 新生 报。新生报啦， 医生 冇错啦。 医生新生报我諗佢執笠嗰啲人都未出世。 明报而家存在嘅。 明报。 唔系有八几年。 呢本系晚报。 明报晚报啦。 明报晚报。 新报冇咗啦。 新报冇咗啦。新报而家仲有马经，仲有马经系啦。 华侨， 华侨啦，华侨冇错。 华侨以前攞嚟煎煲底啱啊，又够厚。少年日报， 少年日报系啦， 因为党报嚟，少年日报 唔系呢啲。 联合报， 联合报，联合报台湾嘅。 现代日报， 现代日报系。现代日报是比较以港式为主嘅。 哦，即系讲讲 以中 贴地啲嘅啲嘢， 即系以新生晚报咧， 系 点解会就天津喺度嘅？ 呢个新生晚报喺天津出现嘅， 但呢个八几年先啊，八几年先执笠嘅，我睇翻记录， 即系佢由天津一路办报落到嚟嘅。 啊，你应该可以讲翻，然后睇完之后，我讲翻我哋五十年代到一路发展香港， 系啦， 都系一个报人嘅问题。 好啊， 即系我系奇怪，点解炒咗个天津？天津啊， 系啦， 呢个儿童 真系日报嚟嘅，日日有嘅。 冇错，儿童日报就系课细路仔嘅， 系 真系百花齐放嗰个年代啊！ 我红绿绿， 点红点绿， 同埋咧就系以嗰啲字花啦、 马 九经啦，同埋啲咩夫人啊，咩 系啦啲情色、情色 嗰啲为主做啦， 好有好睇嘅啲富， 好睇嘅，好有味道。 唔系我以前嗰啲话时话人哋。好文雅喎，寫得 寫得好文雅嘅， 系啊， 工商 日報咧，依個就係台灣政府嗰邊嘅，所以嘅就依啲一定係因為個 國民黨唔俾錢啦， 國民黨 已經截水喉 啊，截水喉冇辦法生存。 啊，呢啲可以講啦。 天天日報， 天天日報， 天天日報咧都好威嘅， 天天進步。 天天日報嘅個老闆咧就係都好出名嘅，就係一個妙麗皮鞋個老闆。 太陽 哦，妙麗係 太陽 袋入邊。 太陽太陽日報咧就係 東方嘅仔， 係啦，就係醫生由東方出現嘅。咁可以點解有個太陽咧？咁有東方就應該出太陽，就因為太陽嘅仔嘛，係咁啊，所以就東方仔咪太陽。 新華僑呢個。 你呢个新啲噶咯，呢只 冇错， 但系都冇埋， 又冇埋啊！ 政报系 讲咩咧？ 政报系国内嘅政府报纸嚟嘅。 但系点解共产党唔撑住佢咧？ 咁佢呢个系私人办嘅，但系就唔系属于党报嚟， 即系冇支旗喺后面。 即使唔系太公报、 新晚报呢啲又 哇，以前新晚报好好卖嘅夜晚， 系夜晚晚报 系咯，好鬼好卖嘅新晚报。 晚报佢都可以同星岛抗衡，都系佢啦， 系啊。 呢个时报咪系台湾嗰边噶啦， 系冇咯，呢个都好耐。 呢啲所以冇办法存在噶啦。 嗯， 即系咁讲，除咗台湾嗰啲，应该就唔会。 呢张 呢个电视日报咧就讲电视。 以前啲做工厂啊，做嗰啲师奶咧就一定睇呢张， 因为有陈宝珠。 嗱，你话斋啦， 嗰啲再嗰张再旧啲。 你话斋啦，工厂妹， 工厂妹啱睇。 系啦，呢唔系呢啲工厂。工厂系睇咩新咩银灯嗰啲咪？ 银灯啊， 银灯嗰啲 新灯啊，银 灯新灯嗰啲就工厂啦。 嗰啲六几年已经执咗粒，所以我冇攞出嚟，因为我哋最目标系七十年代之后，系啊， 哇，好多好多 咁都系一个历史个出现嘅。咁嗰时都因为初初五十年代。 咁嗰阵时咧就有好多人喺国内走落嚟，咁嗰啲要生活嘅，咁先嚟讲。首先你睇到几样嘢，譬如嗰啲咩天津啊嗰啲落嚟办嗰啲咧，都系上边部人落嚟再延续佢嘅精神，即系做水点成。咁广州嘅大部分人就落咗嚟五廿年代到嘅，成日讲 百花齐放 嗰 阵时。 咁其实阿清哥头先有讲过，其实报纸都真系有分党有分派会， 绝对有啦。因为 点解会有啲报纸消失咗咧？就系因为一啲其实一啲政治原因消失。 系啊，头先你见到一扎咧，譬如工商啊、时报啊、华侨嗰啲咧，存在，因为佢系亲台湾啦，冇话讲系嘅，成日亲啦， 亲台湾， 亲嘅台湾，咁台湾或者亦都有啲资助佢啦，咁佢生存空间啦。咁但系而家台湾亦都有你睇到，亦都 山水喉， 系啦，冇错啦，好多冇资助啊，变咗冇空间喺度。 所以嗰一扎报纸就系因为两合嗰、那个。关系问题， 冇错， 所以就系自动消失，因为 可以咁讲， 系其实回归前消失啊，定系回归后消失？ 回归前， 回归前已经即系 消失， 要消失噶啦。 应该系阿李登辉上台之后就开始唔 系 好掂。 系啊，冇错冇错，因为 系啊，李登辉 即系国民党政府系冇咩钱 support 到， 系啦， 导致个走势亦都都睇得到啦。就算嗱，我哋嗰时。大家都明白啦，回归前亦都即係国民党好多喺香港都好多成嘅，好多地盘嘅，係咪先啦，而家都慢慢消失咗啦，咁而家讲到仅存得个红 蓝。係啦，即使话我哋嗰个年代成条弥敦道挂满晒青天白日 冇错啦，系啦， 而家都搵知都冇啦， 冇错啦。嗰时石硖尾啊，咩城啊， 哇，石硖尾旗海飘扬啦， 咁即系佢嗰个系嗰个市销比涨咯。咁其实报纸就系嗰种喉舌啫，系一种工具。咁你个势都冇咗，呢个咪系自然就慢慢消失咗咯。 即使都系属于分党分派，一边就唱好共产党，一边啊唱好国民党。 应该系咁讲啦。嗰时我哋喺分部嗰个年代咧，即系港英年代啦。咁殖民嚟讲咧，就系佢百花齐放嘅。咁你有政治嗰个从属嘅报纸，亦都喺你主要合法注册喺香港嚟生存。咁啊，各自各说啦，国民党嘅好嘢啦。上边嘅好嘢啦，系咪先啦？共产党讲到嚟讲，咁佢唔系一定佢即系自己党嘅后舌嚟噶嘛。咁佢一定要讲俾返支持者听啦，成日讲，咁变咗嚟讲咪有生存空间啦。咁佢哋已经唔系存在，佢嘅角色扮演呢就系为一个目标，政治目标去讲嘢嘅。咁所以就依类报纸我哋分享上系比较以政治为目标。咁好啊，有啲为生活目标呢就创办啲报纸啦，譬如嗰啲咸湿报纸啦，咸字花报啦，嗰个年代 花信 啊，字花啦，九马啦，咁又都咁个人要。都要有啲问题啊！咁如果有啲睇咸湿嗰啲啦，边度有佢食咪叫揿钟仔噶啦？即系嗰啲叫做 黄色饺 啊、鸡豆啊咩剩啊咁，佢都要考呢啲资讯话俾你听。咁同时有啲咩夫人乜夫人嗰啲咁啊，亦都系有呢样嘢。 佢真系好过瘾，我睇见。佢有啲真係有一兩份報紙，真係專係俾啲工廠妹啊去睇嘅。 嗰啲就係 追星嘛。 咁都有生存空間嘅。 好大生存空間。 好大生存空間添啊！ 生存空間，因為佢哋嗰個銷量都唔少嘅， 幾苦悶啊！真 係。即系咪即系以前咁讲，即系而家嘅八卦杂志咧？ 系啦，其实就而家报纸嘅娱乐版。 系， 净系娱乐版， 即系其实娱乐 冇新闻嘅， 啱唔啱？你讲娱乐， 全部娱乐新闻。 我话谢贤啦，讲萧芳芳咁， 冇错，咁系噶， 追住睇噶。 我同意啊，我嗰时同我爸饮茶咧，其实一份报纸好多噶嘛，我净系抽起份娱乐版，佢就睇晒啲我哋睇住份娱乐版嚟饮茶。 系啊，冇错， 系啊，冇错。 都系人哋即系。我哋做地盤做裝修嗰啲啦，咁樣佢哋話成份報紙最值錢嘅，咪嗰份鹹濕版。 我老豆閒話，我咪攞個份嚟睇咯。佢衰仔睇咩？冇學字啊嘛？你話睇報紙要識字。 最值钱是咸湿版的啦，咁样唔好攞啊，其他要攞啊，咸湿版最贵噶。 嗰阵时个文化水平亦都唔系咁深，咁你都即系以文章为主嘅，有几只系比较即系文化。 都有嘅。 嗯， 咁啊，譬如华侨啦、明报啦，系啊，明报嗰时创办人你都知道系边个啦，名家嚟噶嘛，查良镛，佢有啲咁佢呢个创办嘅报纸咧，系走个文化路线嚟主导。 嗯， 咁佢里边嘅内容啊、主笔啊，或者甚至乎副刊咧，都系比较有啲叫学识嘅人主笔，咁所以佢比较走呢方面。 啊，明报啊，阿查良镛先生啦，系人都识佢啦。金融小说，咁好似香港有一份报纸《东方日报》嘅马氏家族，同你都有啲渊源 嘅。系当时佢哋一出，我哋帮佢做代理商嘅，我哋帮佢做化学嗰边拍嘅。咁佢当时佢哋都佢即系攞笔钱出嚟就搞咗报纸，好有抱负。咁我觉得亦都帮到个行业，因为我哋都要多啲产品爆发先有生存空间。咁其实东方嘅出现咧，就真真正正咧系报行最光辉嘅日子。 系啊， 最稳正嘅日子， 最多人买报纸 啊！ 哇，咁犀利！ 但系咧，一讲到呢度咧，一去东方呢就有排讲。咁我哋先去咗去广告先。然后买嚟我哋就由东方讲起啲报纸点样可以哇大行其道。 OK， 好啊。